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又到了晚上的8点钟，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哎，今天是星期二，那么这个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那就是音频和视频同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真是难得，我觉得好像已经印象当中有好几期没有这样一对一的模式了。今天呢，还真的是只有一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已经开始有人坐等随哥了，他到底是谁呢？那就是大麦哲伦乐队的主唱随希言，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哇，真的是非常的干脆呢。我觉得这个我跟今天的嘉宾真的蛮有缘分的。刚才我们俩这个聊了一下，发现我们的生日真的只差一天，而且是同一年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操作，就差一天，我们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对对对， 是的。希言，今天乐队的其他成员是因为都在吃鸡嘛，所以没来。 对对，王者荣耀。 真的吗？是真的吗？我扎心了。 他们都有一些 对自己这个脱不开身的事儿。 是的是的。好，没关系啊，这个希言一个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今天也是因为他一个人来，所以特别准备了两种形式来到节目的现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这两种形式呢，有伴奏，然后也有自己的弹唱。 对， 对， 对， 是的。那其实咱们这个乐队一共是四位成员，目前来看，四位。然后我看咱们是2014年成立的。 对，14年初， 14年初的。哎呀，那到现在也4年了。 对，四年。 四年你们还好吗？ 还好吧。 是吗？哎呀，怎么这么无奈呢？觉得 就是因为搞音乐这件事儿本身就挺不容易的，乐队又是这种这个音乐当中更不容易的一个渠道吧，我觉得就很多困难，但是就是。贵在坚持。 好，那么这个到底是有多么的艰难呢？当然在除了艰难之外哈，我们今天主要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歌曲，都是大麦哲伦乐队他们就是自己创作的，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 对， 对， 对， 是的。那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公众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直播间一，然后呢弹出来的这个节目列表挑战新歌声，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已经看到我们有朋友进来了哈，都是你的粉丝随哥。对，在我这儿我待会儿给你念啊。 我觉得看不到。 对，欢迎小花先生，还有这个一串字母，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小花先生说随哥好。还有这个随凡，应该是他也进来了。好，希望大家多多在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啊，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会第一时间传给你们的随哥。对，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可以随时弹幕互动、转发、关注、小礼物走一波666，开始了啊。那如果你要是只能收听的话，也不要气馁，那么你的收听方式就是把你的调频调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好的，那么今天一共准备了，其实带了6首歌过来 啊。对，带了好几首嘛。 真的是好几首。真的可以随就是随时都可以 就是唱出来吗？ 对，随时都可以。 哪怕今天没准备的歌也是可以的，是吗？ 啊，没准备也可以，但是总感觉这个演出的形式是乐队哥几个这样习惯了，也就是自己感觉稍微有点儿。 有点不习惯， 孤单， 没关系，有广大的粉丝朋友们陪着你哈。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到节目的第一个环节，C 位主打歌。对，这个众多歌曲当中呢，肯定是有一个做主打的。 对， 那么你的 C 位主打歌是什么呢？ 就是这首《Good Luck》。 好，我们一个小片花之后马上带来。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主打歌， 谢谢。 哇哦，这首 Good Luck 也是 C 位主打歌，来自大麦哲伦乐队。哇，这个歌真的是有够长哎，我觉得。 长吗？ 四分多钟应该是。 还行。 对，还行哈。 行， 我觉得唱起来毫不费力耶。 对，总唱。 对，总唱。 总唱。 对，我想问一下，这首歌是每次演出必唱曲目吗？ 对，演出是必唱的，但是，今天这个感觉听的稍微跟平常不太一样。 是的，因为刚开始没有混响是吗？ 可能是有一点。 对，有一点哈，因为就是现场可能只有我一个粉丝互动嘛。 哎，没关系了。 对，没关系，你待会儿可以站起来。 真的吗？ 真的可以，我们是非常随性的，只要你就是找到自己最佳的那种演唱方式就可以，站着坐着都无所谓。 好的。 你要满地走也是可以的，我们机位都够。 好的。 对，是的，在这里呢，看到我们的曲鹏送来了泰迪熊，谢谢。 我们吉他手。 是的，是吧，吉他手来了。我以为你真的在打王者荣耀，看来这个还是很关心队友的直播的，是不是？ 对，挺关心的，他是出去办了一件还比较重要的事。 是的。好的，那虽然说没有到现场，但是我们可以隔空连线。 对， 随时互动哈。然后还有这个小花先生以及嘉欣经纬都进来了，说好好听，好好听。对，现在欢迎更多的这个粉丝们都来哈。看到我们的西西说，来，老铁，小火箭礼物走一波啊！ 对， 小火箭好像是我们这还没有，但是泰迪熊可以猛刷，没关系啊。 咱们这个还能刷礼物呢？ 能啊，你不知道吗？ 哦，不知道，我以为只是但这个视频我看着好像是没有美颜是吗？ 其实是有的， 有收敛吗？ 有啊，高虎摄像机耶。 好吧，我感觉 对，你是那个 哦， 对，是的，就是有的时候是角度问题。对，一开始你知道吗？就是面对这样的摄像机，因为它这个摄像头跟我们平常那种就是自拍美颜效果就没有收的那么厉害。 对， 你平时是不是也有直播？ 不 吗？ 对，我是听说。 那你是怎么对比出来的？ 我是听说 啊。好吧，然后一开始呢，我看到自己的这个镜头面前的肥脸也是真的是接受无能。但后来 看到你这超瘦。 真的吗？后来我慢慢的就习惯了。 超级瘦。那我感觉我特胖。 不会，就只是因为你没习惯而已。 是吗？ 对，习惯就好了哈。好了，那么大家这个可以来继续互动啊。曲鹏说我花6块钱了，那意思是让你给他报了吗？ 那肯定的，报60。 真的吗？哇，原来这个乐队成员都是互黑的呀。 没有，因为他没来的罚款就罚600。 哦，那好的。我发现这个星座还真的很会算账哎。 你也是吗？ 是的。 对， 还是说到我们大麦哲伦乐队啊，因为我觉得听这名我就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很壮阔，因为麦哲伦海峡嘛， 对， 就航海家，以他的名字命名。 对， 你们是当初怎么去制定，或者说是什么怎么想的就要定这个名字？ 就是我个人和这个就是我们吉他手曲鹏嘛，刚才那个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天文这种爱好者。因为大麦哲伦它除了是这个麦哲伦海峡和这个探险家之外呢，是在南半球才能看到的一个星系的名称。 是的， 大麦哲伦星系，这个感觉会比较浩瀚，而且会给人那种神秘的感觉，因为最初乐队对音乐风格的定位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看咱们的风格属于这个英式电子迷幻。 对， 其实刚才通过那一首 Good Luck 也可以听得出来啊，就是很有时下的这种迷幻的色彩。 对，有点 是因为大家都偏爱这种风格，还是因为时下这种风格比较流行？ 时下这种风格不太流行 啊？是吗？现在不都是迷幻电子吗？ 现在我刚好迷谣吗？ 民谣当然也是一大部分。 民谣挺好的。 对，挺好的。其实我就是之前有一位歌手，他说其实你说民谣也好，流行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风格也好，他说我觉得歌就是歌，只要我觉得这首歌我喜欢，我给写出来了，你说它是什么风格它就是什么风格。 对，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比较明显，只要说你的歌好啊，大家就是一定会爱听你的东西。 对，就不管是什么风格，就只不过我们可能更偏爱于这一种。 对， 是的，曲鹏说我要给你生猴子，你怎么应答？ 我下一个人。 完了，他拒绝了你，天哪，怎么办？你伤心了？是的，西西说我也爆了，宇宙第一季说真的显胖。 真的是显胖，好胖啊！看不出 来，你们快刷几个泰迪熊，那个安慰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我们的一直播那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现场哈。其实还是从这个视频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这个刚才看到一位朋友乐活派雨涵，大大仙女晚上好，我的天哪，已经好久没有人叫我仙女了 啊，仙女仙女 啊，嗯，你 get 到我的点了哈， 仙女， 好的好的，不用叫我仙女哈。然后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上的雷说哎，咱们的乐队当时怎么没叫伽利略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个特别好、啊、 对，我觉得你适合刷一波小礼物然后来换取答案。 对， 对，这个特别好。 对，伽利略就算了，我觉得既然叫麦哲伦、嗯、肯定是有大家就是自己的想法，是吧？ 因为伽利略他不探险嘛、嗯、 是，伽利略不是跟数学有关系吗、嗯、我记得依稀记得、嗯、 天文数学都有关系。 是的，一提到数学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有点肝颤，所以我还是先听听麦哲伦。 文科生。 嗯，是的、嗯、好了，那么这个刚才一首C 位主打歌哈 Good Luck、嗯、那这首歌我们还是说一说哈、嗯、那这首歌为什么把它定为是主打歌曲呢？嗯， 其实这个跟当时、嗯、我们发的那张唱片有关系，就是这个 Good Luck 那个、 嗯、 因为当时的这个我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这样，这种怎么说， 是祝你好运、还是说希望， 其实希望身边的人吧、 啊、 嗯，因为其实我们乐队也是这种属于这个上升阶段的一个乐队、 嗯、 并非这种、嗯、多么多么大牌这样嘛，是吧？就是 嗯，其实也无所谓、现在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其实很多创作的作品呢、嗯、其实是根据身边的这个朋友、 嗯、 或者说送给身边的这样的一群人、 嗯、 有的人、 嗯、 尤其是在北京，很多人都是非常的不容易，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音乐也好啊，各种的、 嗯、 都是，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把你的幻想里的世界和你的现实生活去怎么样找到一个契合的点，这样很重要。 嗯、对， 我觉得这样最好的其实就是， 嗯、 我觉得 good luck 比努力更重要。 嗯，是的，幸运和努力、啊、其实同样重要。 同样重要， 对， 对，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啊，幸运要更 对、我也觉得 暖心一点、 因为幸运很难得， 对，太难得了， 对， 很珍贵， 所以才有那首歌嘛，小幸运怎么那么火？ 对，太火了，对，小幸运。 好，那么 Good Luck 也是希望传递给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哈。 嗯、 对、 嗯、 这首歌，那既然咱们乐队在上升期，总的来说这四年走过来，你觉得咱们这个乐队算是幸运吗？ 幸运值有多少？其实挺幸运的，我觉得。 是吗？ 因为有很多、因为我们认识了太多太多玩乐队的朋友了、因为乐队特别的不容易，所以在做乐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很多也可能因为很多困难就有解散的了，然后包括、很多人从事音乐工作没有持续下去，然后去改行做别的了、这样的人、朋友什么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先不说把音乐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让多少人知道我们的作品、但是我觉得能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儿，其实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过程。 嗯，是的。好，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那个问题哈、有人回答了 ，Alan 说，因为没有伽利略星系呀，是吧？对，是的， 嗯、对 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带出第二首歌，今天呢。 好吗 、 第二首歌我看唱首什么呢？ 你想唱什么？要我给你报一下歌单吗？ 行，报一下、 对， 忘了， 有 Hello、想念、发现、Time、这几首咱们自己的歌。 唱首发现吧，我就弹个吉他唱 好呀，弹唱哈、好的，我们这个两种形式哈、悉数来展现给大家。 对对对， 那就准备好这首发现，来自大麦哲伦乐队，马上带给你们。 哎呦，这我得准备一下、 好，准备一下啊。 对， 好，准备的这个间隙呢，我们来跟大家互动一下，看看又有哪些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这个还有 Alan 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宇宙第一乖。他说我也花了6块，麻烦报一下。好， 是 那个已经报账了啊，回头你记一下，来一下火车票给报了。 完全没问题。 准备好啦。 哎呦，这个耳机是。 这个耳机是有点大吗？ 有点沉 啊、有点沉，说明质量好。 对， 胸口下的深夜，像夜一样迷茫，心碎了才会出现夜来深。 弹唱版本有这么的好，谢谢我们的这个主唱 C 西言，谢谢大麦哲伦乐队有这么好的表演，也谢谢我们的百万调音师，这次的音效真的棒棒的， 超棒超棒 超棒超棒，是不是认可哈？然后这个曲鹏，我觉得绝对是场外最佳助攻， 对，绝对， 掌声在哪里？对，刚才我都这个不忍心打断，然后现在就是刚才在你唱歌的过程当中，好多人送来了小礼物，什么玫瑰心啊、泰迪熊啊、宇宙第一乖 Alan 送出的，还有全村的骄傲，全村骄傲说， 谢谢， 哈哈，你们的专辑我一直珍藏着，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还是蛮感人的，他说严哥从第一次在音乐节时候遇到，知道大麦哲伦已经4-5年了，专辑买过来一直都在珍藏，祝大麦哲伦 good luck， 谢谢， 是的， 非常感谢。 是的，然后这个他说真的是相聚相识的第3年哈，真的是不容易啊，他还说下一首会是想念吗？这个下一首待会儿就唱出来你就知道了。 对， 大家也可以点歌啊，看看你想这个听什么。曲鹏说，哎呀，全村的希望懂行啊，你果然是带着全村的希冀。好了，那么大家继续互动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今天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待会儿也会悉数的把我们的留言都跟这个严哥，你们的严哥来传达的， 道姐， 对，哎呀，承让，社会，对，我们这不是一个江湖节目哈，我是道道，他是随西言， 对， 大麦哲伦乐队， 对，其实这我想插一句，真的， 你说， 就是道道这个节目，真的以前真的特爱听， 真的吗？ 刚才第一次见的时候都不太好意思表达这个， 是吗？我就不问你听我哪个节目了， 对，也别往下问了，因为节目 往下问他记不住了， 对，节目名称肯定是记不住，但是就是 会记得这个名字嘛，因为这个名字太好记了。 是的，道路的道哈。 对， 这个刚才戏言说那个你的节目我以前经常听，我心里咯噔一下，真的。 开车嘛，开车那会儿。 对，我说那莫非我也有听我节目长大的粉丝了？ 啊，那没有，因为咱们是同龄人。 是的，真的是同龄人哈，这让我的心小心灵稍稍的放下了一点，提着的刀放下了。好，那么刚才这首歌，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相比于我们的 C 位主打，我还是更喜欢刚才的这一首《发现》。是吧？那对《发现》呢，这是一首就是什么样的歌曲？写的时候是 发现当时 是发现了一个星系吗？ 哎，没有，其实。发现就是根据，其实也是根据我看一个电影，但这个电影就不说名字了，现在都涉嫌广告的哈。对，但是整体的这个情节大概其实就是说一个，这个怎么说，地球人其实在这个宇宙的空间站里遇难，这个有问题，对，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们这个陨落其实发生了很多故事，然后从这个太空降落， 让我想想，我一下想到了两部电影， 是吧？对，然后降落到这个海洋里面，这样一个怎么说，算是一个过程吧？我觉得其实是给我感触蛮深的一个。 对，这样的一个，你会很喜欢这种就是跟星际有关的电影吗？ 对，我超喜欢科幻电影。 是吗？科幻电影，那《三体》你会喜欢吗？ 三体， 不是很喜欢。对，那像星际穿越、火星救援， 星际穿越可以， 这种 星际穿越可以。 火星救援呢？你觉得？ 火星救援也可以，但是 相比来看，你更喜欢哪一种？ 我更喜欢穿越吧。 啊，星际穿越是吧？ 对，因为对虫洞这个比较感兴趣。 你知道吗？我看星际穿越的时候睡着了。 哎呦， 我看不懂，就因为我真的是就是对这些看不明白，我说啊还能这样，然后就听旁边两个理科生哇全程在讨论，然后你们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然后 对，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其实知识点还是蛮多 的。是的，就是懂行的人一看就能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星际穿越确实是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 对，其实懂行的人他是会分析里面，因为我看的时候有什么旁边会有人分析啊，包括有的理科生给他旁边的女朋友啊讲啊怎么 女朋友说你先别说话了。 对，其实我也不懂，但是我是比较喜欢那种星际这个整个宇宙的包括色彩包括你这种感觉给你带来的这种感性的一面。 感性的一面， 对，就是很 神秘。那这个倒是很不错啊。 对， 因为就是我对星系的理解和了解还停留在比如说去拍星空的时候，然后这个星轨是哪儿，然后我们的这个北极星、北斗七星是在北半球，南半球的南十字星， 对， 然后还有就是各个星座，然后我们拿手机软件 APP 测一下， 对， 然后就觉得那种好像更符合小女生的那种浪漫。就前段时间8月份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吗？然后在那个内蒙古有一个叫做喀山哈达的一个火山。 哦，这个是我地理不好 的。是的，然后在那儿呢就有人看到了真的是唰唰的流星雨。 哦， 对，一颗接着一颗都来不及许愿就过去了，太快了， 那很壮观。 是的，相当的壮观，然后他们就拍都哭了，然后结果看到了一个带着火星就一个火球就下来了，哇，简直是我觉得看到这个火球人生都觉得圆满了，可惜我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能许好几百个愿吧， 对，就赶紧许愿，反正你就许到一半能听多少是多少吧。 对， 是。然后曲鹏我必须要强烈的安利一下他了，因为他已经发来了太多的弹幕都是复制粘贴的，主持人我要给他生猴子。你就接受吧，好吗？ 好吧，勉强接受一下。 对，好吧，那你们的 CP 就这样诞生了。 对， 哎，粉丝会组你们各自的 CP 吗？会有这样的 不会，对，其实我们也不称为粉丝这种啊，就是一般、 就是、家人， 对，叫家人，或者是说我们的听众，听众，因为 听众， 对，其实 好有电台的感觉呀， 听众或者是乐迷这样，因为是以音乐为主宰嘛，就是粉丝，我觉得可能更娱乐一点，但是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娱乐吧， 没有那么娱乐。那咱们乐队的风格，整体风格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对我们的听众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对我们，就是当你们自己私下里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我觉得乐队，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演出，其实现在还挺喜欢这种小型的 live house 这种现场的，因为其实离观众更近。其实有很多时候我在那种比较大的音乐节舞台上，尤其是这种离观众很远的这种，其实反而不会。会表达你自己的当时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其实离得近还是 更好的，因为这个乐队其实要的就是这种现场的魅力，不管你什么风格，你是摇滚啊、重型啊，还是什么样的，其实要都是这种感觉。 哦，我知道了，就是咱们乐队其实还是很走心的那种。 对，我觉得干什么事还是得走点心。 是的，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现场呢，当然不是说那种现场型的乐队不好，就现场有那种很炸的、很燃的，也是可以的，就是几万人都能 hold 得住。 嗯，对 对。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咱们就在一个小型密闭的空间，也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曲鹏说，因为他王者荣耀孙悟空使得好，有没有五五开黑的？哇，你们现在都开始聊游戏了好吗？我们刚在这煽完情，我一看，哎，对，好了，看来你们私下里面是不是就经常打游戏啊？ 对，经常玩。 那四个人组队吗？还是你们有人不玩？ 其他就其实我跟曲鹏吧，我俩 啊，就你俩玩， 那两个不怎么玩， 对，那两个就是投来鄙视的目光，我们还是看直播吧。 对，他们比较喜欢待着， 待着， 对， 四个人的性格反差大吗？ 其实还行，我们觉得我们性格还算比较统一，其实都比较平常都比较就沉默寡言一点吧。 是吗？ 曲鹏可能是这个键盘侠。 键盘侠，好吧，那这样吧，既然曲鹏在线哈，他虽然说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我们可以连线一下。如果我问你，你如何评价曲鹏？你来评价一下他，然后曲鹏，你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啊？不对的话，回去你让他多给你报点路费。 曲鹏就是大麦哲伦星系的第一吉他手 啊，第一吉他手，就这么一个简短而客观， 对 而官方的评价嘛， 对，特别官方， 特别官方。那对于他的人呢？我觉得曲鹏听了会伤心的吧？ 没有，非常的非常聪明。哎呦， 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很聪明，因为他是这样，他是做什么事儿都会做很快，尤其是这种跟电脑啊，然后跟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捅咕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些都琢磨很快啊。 捅咕这个词儿用的非常的到位，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我也是。 对，然后呢，他这个在一些就是钻研一些什么学问上啊，对吧？也是因为他记忆力还蛮好的。 就是智商很高，情商也很高，这样的一个 情商。但智商很高。 好吧，那个鹏哥，小花先生说，鹏哥坚强。对，来曲鹏，你对他的这个评价你怎么样？你满意吗？他说不，我是第一亚瑟。 啊，对。 好吧，你对自己就是这样的评价，我懂了。来吧，那大家也来评价一下夕颜，因为今天就他来了。 对， 来以曲鹏为主，你们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西西说哈哈，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快，然后后面说呵。好了，这个 我们是这个市级的广播电台。 对，就是你一不小心那个戳到了他的痛处。没有哈，我们今天那就继续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好不好？ 好。我现在犹豫，我就在想， 你在犹豫什么？ 其实我觉得吉他的效果反而好一点，是吧？ 所以你就想今天伴奏的那几首也用吉他来弹唱？ 对，我有点不太想用伴奏，因为伴奏 可以啊。 对，就是那。 伴奏有伴奏的效果，吉他有吉他的效果。我觉得吉他呢，它出来的那个效果就更加的纯粹。 要不我就吉他吧？ 好吧，那就吉他吧。对，那下一首歌咱们唱什么呢？ 唱一首Hello 吧。 好，是 Adele 那首 Hello 吗？ 不是。 好，那么我们这一版的 Hello 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且听且珍惜。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说话都可以带混响了耶，我们的百万调音师太棒了。 So crazy. pass, my dear. Hello, 春风 Hello, Christmas cry. Do you wanna show you? Hello, miss you. Hello, most in life. Life is beautiful, you know. 好听了， 谢谢。 对，谢谢大家，真的有一种演出的感觉耶。对，你别说吉他弹唱，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是最好的一种形式。 对， 就是不插电的这样的形式。 对，我刚才发现了， 对，是吧？对，所有的这个大牌乐队，包括上一次那个天堂老师们来，然后那个我说，哎，天堂老师，咱们今天插电吗？不，我们不插电，我们就要这样用干声唱，然后说这样才能够体现最纯粹的那种乐感。我说，哦，原来是这样。 对， 其实就确实事实证明，还是这种不插电的形式，嗯，效果最佳。 对，干干净净的那种。 对，就非常干净，因为现场它有现场的那种躁动，但是呢，我们虽然也是现场，但是我觉得其实就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尤其是隔空。让大家去进行这个试听的话，这反而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 对， 对，嗯，对，好啦，那么这个谢谢宇宙第一乖发来了，送来了很多红玫瑰啊，这个他说长春演出来一波吧，等你们， 该回家演一演。 哦，是有这个计划吗？ 其实近期我们的计划就是在做我们的新歌，然后打算在今年会发一张唱片。 嗯嗯嗯， 对， 太棒了，那我们翘首以待啊。对，现在基本上其实所有的歌曲大家都可以在音乐平台上找到吗？ 对，专辑里的是都可以的，但是像我们的那个有一些演出的歌，其实是没有放在平台上，可能只有去现场才能听得到。 是的，给大家一个去现场的理由啊。今天呢只有这个严哥来到了现场，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让他们四个人同框一下。对，准备了几张照片哈。 okay.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张啊，这个可以放大一下，我的天哪，好帅气！来，你在哪儿？ 左一是我。 哦，左一是你。哦， 对对，这个照片是这样，我解释一下。现在这是我们之前的照片，现在最右边的这个贝斯手呢，现在已经对离队了，不跟我们一起玩了，但是还是很好的朋友。对，现在我们的贝斯是西西。 西西啊，好，那么再来一张。好的，那么请问曲鹏在哪儿？ 右二， 右二 啊，这个这张是最最右边的这个， 最右边哈。 对， 好了，我知道到底是谁要给你生猴子了。 最右边的这个， 对，哦，左一这个不是你了是吗？ 左一不是了，左二是我了。 啊，左二是你，左一是这个， 就是以前那个贝斯手， 以前的贝斯手， 郑浩，也是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一个。对，朋友，好朋友。 哦，好的，这是之前的阵容啊，现在就是我们重新编排之后，还是大麦哲伦乐队。 对。哎，对了，还有一张我自己照片，怎么？ 对，哎，对对对，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这个模糊的身影是谁？ 对。 哇，这是你自己的照片，很帅气哎。这是在某个音乐节上吗？ 这是在我们巡演的一个。 哦。哎，其实这张拍的真的很好，我觉得你应该给摄影师加鸡腿儿。 这不圈了写影师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 好的好的， 对，大家可以找他拍照啊。 一波广告， 一波小广告。 对，没有，这不是广告哈，就是 友情推荐。 是的是的，反正你也没听清是谁。大家可以到大麦哲伦的微博去关注他们的每一个动向，其实就叫大麦哲伦乐队。 对，大麦哲伦乐队。 是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我觉得每天的花絮其实都是梗。 对，都 是。那你们就是乐队在一起就是创作歌曲的时候，是属于单独行动型的，还是说大家一起商量这样？ 其实我们有点偏单独行动型。 是吗？ 对，一般就是我自己闷头跟人家写。 啊，主要是你写，其他三个人是不参与创作。 曲鹏会，吉他手会参与编曲。 参与 编 曲。 对，他会，我一般就是现在的流程就是，我一般歌做好这个 demo 之后丢给他。对，他去编吉他啊，包括编曲啊，这些东西。 所以贝斯和鼓就负责节奏咯。 对，就是我们等于说会是按照一个，其实我们并非是那种常规乐队的这种 模式。 对，模式。对，其实我们有点像刚才像这种唱片工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哦，欢迎来到大麦哲伦工厂车间。一号车间我们生产的是词，二号车间曲，三号车间编曲。对，四号车间就是成品了。好的，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好，那么继续来互动吧，你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都可以发给我。这个刚才曲鹏说爆款，是什么爆款？ 对，其实我们就在酝酿这张新的唱片嘛。对，所谓的爆款其实就是让它受众面更广一点，更多人可以去听。因为其实像我们之前的很多风格呀，有点太过于迷幻，包括在这个乐器的音色上的使用，包括我们在歌曲架构和这个歌词内容，其实都有点太宇宙了。 是的， 对，不太接这个生活。其实我觉得可以， 就有点失去了烟火气。 对，要有点烟火气，之后的唱片要有点烟火气，让大家不管是你向往这种神秘的生活，或者是这种未知的东西，或者说你是喜欢这种烟火气的，包括很生活的东西，其实都可以接受。 是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对，曲鹏说，那如果这是车间的话，我就是车间主任。 对，没错没错， 封你为车间主任。西西说，我是车间吉祥物。你好，小吉祥物。对，还有什么？这大家可以自行给自己封一下哈。然后，宇宙第一乖，我是车间粉丝。好的。车间其实是需要这个工作人员的，就每个人都得是这个车间的一些 各司其职。 对，各司其职。好，西西说下一首我想听想念。 就 哎呀，你好任性啊。对，这个宝宝就要这么任性，要这个粉丝们亲亲才可以谈。所以大家你们 get 到他的点了吗？那所以下一首是什么呢？其实还剩 time 和想念，还有挑战的一首歌。对，那 所以说下一首就是想念。 想念哦，其实还是要满足大家。 对， 你看宠粉人设就是这么来的，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想念其实我可以试一下伴奏吧。 想念可以试一下伴奏， 试一下。 OK， 行，那我们看一下哈，如果要是说觉得效果不好的话，你也可以随时改成弹唱，没有关系。 行。 好，那么准备好喽。 好。 想念伴奏版。 在中华前唱一首思念的歌，每当繁星洒满夜空，你是枫叶在花初想念我，多想能永远循环你曾出现的瞬间。记忆的我们不忘掉我们许下的心愿，能否把这最美丽的一刻当作最后的一天，难忘的昨天你可曾记下已失去的画面，那时我们穿过幸福的墙，唱首叫做自由的歌，小声语生活，我也只能在融化前唱一首思念的歌，每当繁星洒满夜空，你是枫叶的望初想念我，多想能永远循环你曾出现的瞬间。请记忘掉我们许下的心愿，能否把这最美丽的一刻当作最后的一天，难忘的昨天你可曾记下已失去的画面，那时我们穿过幸福的墙，唱首叫做自由的歌， 想念。哇，我以为是娓娓道来的，没想到是这么宏大的一首歌呀。对，这大弦乐一起，整个大情歌的感觉就来了。 对 对，好的，那么捞一把我们的韩老师韩鹏，欢迎韩鹏老师。 鼓手， 对，这是我们的鼓手老师哈，他自封是车间的车工工段长。好的，欢迎啊。那这个现在乐队基本上都在冒泡了。 对 对，还差一位我们的贝斯，现在我觉得还有30秒到达现场。 西西就是贝斯。 哦，西西就是贝斯啊。我的天哪，原来你一直隐藏在我们的车间里。 伪装者。 哦，还真是。那西西他是这个性格会比较就是善于装扮装扮粉丝吗？ 没有没有，西西是一个小鲜肉，他很年轻，年纪很轻，而且他本身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对，可以写歌，可以作词，然后可以演唱，然后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很多歌曲。对，这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人才，对不对？ 对，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 许鹏你伤心吗？评价你的时候就一句话，评价西西的时候说了这么多溢美之词。我不是挑事儿的人啊，但是呢我觉得我生气我可能忍不了。好啦，这个乐队还是非常非常和谐的哈。 对对对，非常和谐。 对，然后西西说谢谢哥，谢谢挑战新歌声，不客气。对，他说我想听随哥唱向天再借五百年，你要不要今天就改成这个来挑战？ 这关键不会啊，会 啊，你不会啊，看歌词呢。其实今天挑战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经典、 啊、 几乎是我不敢说九零后啊，那八零后是人人都会唱。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就是因为、 嗯、 就我们前一阵儿有一个、 嗯、 在内蒙有一个音乐节、 嗯、 啊，这样对，就刚好就赶上这个罗大佑老师， 嗯 啊，他是压轴。 哇， 对，当然我其实特别期待有这首歌 啊、 嗯、但是很遗憾啊，现场这个大佑老师没有唱啊、 嗯、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这种前辈级的这种音乐创作人的这种状态啊、 嗯、 你看他其实年纪也是很有资历了、 嗯、 这样，但是他还在活跃这在舞台上，而且很有活力， 嗯， 觉得非常的让人，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年轻人看着非常的神往吧、嗯、 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挑战环节就要来了哈，到底今天挑战的是哪首歌呢？这首歌真的太熟了，恨不得都编进了音乐，就是初中和小学音乐课本的教材。 对对对 对, 对，好吧，这首歌等你来挑战，我们现在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好，那么就是吉他弹唱版的了哈。 对，其实这是吉他弹唱版的。 对，好，准备好，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好，等你来挑战。我们挑战的歌曲就是，有请 《东方之珠》。 哇。 吹拂了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东方之珠重新焕发了年轻的光彩。 谢谢。 对，好的，这首改编真的是，大家觉得怎么样？给打多少分？我觉得简直是太棒了。如果十分满分的话，我给11分。刚才这个看到我们的西西同学发来了求助信号，主持人小姐姐救我！因为曲鹏说了要把他开除，说你已经被开除了，西西。对，然后那个韩老师就说刚买了贝斯人就被开除了，你知道这就是深切诠释了一点什么吗？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过河拆桥。 对啊，细说哎，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把我开除？ 对， 就无非是你夸他了吗？是不是？ 对，我以后这个我觉得说话还是得注点意。 嗯，是的。这个西西说真的改变出了星空的味道。哎，是，然后邹哲辰也说隋少太帅了， 哎呦， 咦，给你打 call， 弟弟， 对，这个时间呢真的过得很快，最后一首 time，还真的是没有 time 了， 没有 time， 对， time 唱不了，聊会天吧， 聊会天吧啊，那我们得说一下重要的一些信息， 好， 比如说接下来的一些动向啊，我们都有哪些呢？ 我们接下来主要就是把全部的这个精力都放在我们这个今年的这张唱片上，然后，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很多时间，包括在编曲上，在这个我们做后期上，包括整个的词曲啊，我们都用了很长的时间去酝酿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我们乐队的这个微博啊，包括啊我们的这个乐迷朋友和我们现在司机有司机朋友，然后也能听到吧， 是的，是的， 司机朋友，然后 对正在开车的朋友， 开车的朋友，对对对，希望您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对，我们是大麦哲伦乐队，然后大就是大小的大啊，麦哲伦就是那个探险家的麦哲伦，对 的 乐队，然后可以在啊微博上去关注我们， 是的，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对互相的这个去啊交朋友，然后我们这个互相的多互动，然后也希望我们的所有听众，包括我们的乐迷朋友，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 哎呀，谢谢 道姐， 谢谢谢谢谢谢，承让承让，大家互相关注。对，下次这个几位一起来出现在我们的节目， 哎呦，太好了，好，太期待了。 好的，我也很期待哈， 特别期待。 好，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就开心的聊天，愉快的到这里了。 对， 对， 对， 对。 放一首《难忘今宵》 ， 没有没有《难忘今宵》，对，但是希望下次真的有机会，这个全员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 对， 带来又一种感觉， 对，那种就会很壮观， 对， 坐一排， 是的，好，希望大麦哲伦越来越好，真的能够越来越大麦，好不好？ 谢谢谢谢谢。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是道道，挑战新歌声，明天不见不散，拜拜，谢谢妍妍，我们就明天见喽， 拜拜， 拜拜。心脏蹦蹦跳，为了杀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